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弘德，创健康长寿之理。 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弘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理，健康有理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理有理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理。 那些微信呢都能看见， 就正常的距离， 就正常距离， 哦， 不带镜子、 嗯、 那个比我年龄小的人说，那不带镜子啥也瞅不着。我这个今年的8月份，我在北京304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嗯， 他给我出一个体检报告， 哦， 两个眼睛全1.2，那全1.2 的视力啊， 哎，那个医生就觉得，哎呦，他说你身体真是非常好， 就是啊， 是不是？ 甚至和你的年龄不相称了啊。 对呀、 啊，嗯， 那你说这个原来不是这样啊，那现在怎么又这样了呢？ 就是， 那就说明这个阴呐，原来吧，按照正常规律，它已经开始衰老了， 嗯， 细胞老化了，所以阳也老化了， 嗯， 所以眼睛该花了， 嗯， 可是把阳一补回来，眼睛不花了，说明这个阴，阴阳平衡了。 不仅是延缓了，甚至逆转了哈、啊， 转化了， 就是啊， 相互转化了， 这就是转化， 平衡， 纠正啊， 纠正平衡了，平衡了就不花了，那就是说，这就再一次证明。那你说眼睛花不花？谁看着你眼睛花不花？这能不能瞅出来你眼睛花不花吗？ 对呀、啊， 所以这个不容易瞅出来。哎，你瞅我头发，这个头发掉没掉？这你能看出来？ 就是 秃没秃顶，你能看出来？ 光泽也看出来、啊。 对呀、啊啊，说这头发发亮。你眼睛能发亮吗？ 就是 是不是 光泽哈， 光有光泽， 这也是营养充足的一个体现哈、 但是这个呢也不能足以说明皮肤， 嗯， 那其实来说应该皱纹很多吧。 对呀、啊、你这个眼角纹呢很轻很淡呢，嗯， 那这皱纹原来是50多岁就是长很多吗？ 嗯， 这个头抬头纹都很多吗？ 嗯， 现在皱纹开始减少了， 真是越活越年轻哈。 皱纹减少了，就我说眼睛花没花，你不一定信。 对，对 说皱纹减没减少，这能眼睛能 藏不住的哈、 嗯，这是能看见的， 就是 能看见的、 嗯， 头发能看见的，皱纹能看见的。你说这个这皱纹它怎么还减少了？因为有人 你也没做拉皮什么的哈。 对呀、啊，要我说再一次证明，这个相互转化、相互调节，你说别的都证明不了，说你吃什么好药、什么好营养。你都调不了这个阴，只有这个阳能调了这个阴， 嗯， 是不是？这个一个人老不老，你就听声， 就是 就听说话声音， 嗯， 说话声音没底气， 嗯， 是不是有气无力的？ 就是， 那老年人都是有气无力的。 那你这声音特别洪亮哈，思维特别清晰， 是， 嗯， 那你从我的声音上，你这也能看出来啊， 能感受。 那凭什么？这个你是个农村出来的， 嗯， 我是出过大力的人，遭过大罪的人。 说这个到老容易做病才对哈， 那应该是一身的病啊。 就是啊，那年轻吃那么多苦哈， 那扛那麻袋哈， 就是 那一麻袋那扛大米一袋子200斤。 这个有一句俗话叫伤力是吧？ 伤力， 对呀、啊， 对， 这你就有伤力这个， 就是伤力啊， 精力哈。 在农村那活多累呀、啊， 就是 那扛麻袋有时候一天天那么扛， 这个有一些农民啊，过劳过累，到老了，你看他弯腰驼背的啊， 弯腰驼背啊， 你看你这身板， 哎，对啊，你看我是弯腰驼背，他也不弯腰驼背， 跟年轻人一样。 有人就说过我，你是不是当过兵？ 就是啊， 我说没当过，哎，他说那你身板怎么这么直呢？等你老老了， 硬朗哈， 那都老了，身板也还这么直，这就是圣明。摸得着看得见的咱说是吧，摸不着看不见的就别说了。那我在那糖厂那扛着一天上俩班，就扛着甜菜疙瘩哈，那筐啊，那一筐好几十斤，扛就得跑啊，完了还扛上跳板，坐火车嘛，那一筐甜菜疙瘩到那里头，跟那甜菜板那板跳下来，就这么这么跑，那三九天呢，那衣服湿透啊，把那衣服往地一搁，那一会儿冻得像个大板似的，就出那汗。 就是我记得你讲你小的时候，那个不是说抗污人，是人物抗哈，受那个寒冷哈，那个潮湿。 对呀， 你看这个到老了，非但什么病没有，还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健康。 净是遭罪的事儿， 就是， 净吃苦遭罪事儿，净是往下减分的事儿， 就是呢， 那不都是做病的事 儿啊，有点反常哈。 那晚上为了家里的生活条件好一点，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就接鱼。就在那晚上就稻田地稻埂高刀抢平了高锹啊，抢平了，然后顶铺点青草，晚上一躺，上面盖块塑料布，就那一宿宿在那躺着，你说那能不作病吗？ 潮气 湿气， 就是啊， 是不是？就说呢，遭了那么多罪，那么呢，这个能证明用这个羊条，身体好健康，它自然就长寿，就包括皮肤，说皮肤。有人就说你这个七十来岁的人这皮肤哈，就是比年轻人皮肤还好，颜色也好，皮肤也细腻， 红润啊。 比如说我坐地铁，坐车他净堵车，坐地铁快，下那前吧，这胳膊哈，就是这个就扶那个地铁那个把手嘛哈，有时候就这么扶着嘛啊，那穿半件衣服嘛，我一瞅我这皮肤哈，咱是老人呢，那年轻人有的小女孩那皮肤都没我这个好，这一瞅。是吧，它有光泽， 对， 有弹性， 对， 一般老了就像姑娘皮儿似的，就抽抽了， 对， 是吧，是这么大岁数一看还有光泽发亮，有人就说像你脸色这么发亮的人，他说我看着是第二个，就这么多年我看着是第二个， 满面红光啊，真是， 对，说脸发亮，你看 我们做节目哈，从不打粉哈， 对， 从不需要化妆， 就是上电视台做节目要化妆，我 拒绝化妆。 我一般我都不让他化， 拒绝。 我说不用化妆， 自然本色。 就看这自然本色， 这脸色挺好的，不用化啊。 对，你化了就不知道本样啥样。 是是， 这个整个皮肤的颜色，就是那腿，那腿原来那个静脉曲张，那静脉曲张大爆小流的，青筋暴流的呀， 像个蚯蚓一样哈。 对，现在整个这腿光光溜溜的。 这自然好， 全没了， 恢复了 啊，就像胳膊一样。用自己来证明这个长寿，你得按照规律去探索， 这不是蒙的， 那不是蒙上的是吧？ 就是 啊，我发明一个什么好药， 它有原理， 这个灵丹妙药， 这个原理就可以称之为科学。 对，你这个东西你不知道那个规律是啥，你不知道这个自然法则是啥，你就是凭你自己想象的主观意识啊，我研究一个啥，这个不行。懂得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去办，这叫科学。 叫顺天应人。 对，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你不知道规律是啥，你就认为我这个是科学。其实你这科学呢，这个没有调节平衡，如果还破坏了平衡，这个科学是个假科学。这才是伪科学。符合自然规律的叫真科学，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这就是伪科学，最终害人害己，眼前受益，眼前这个解决了一些问题， 眼见之可哈， 眼见之可，从长久来说后患无穷， 对， 是吧， 真是哈， 就像化肥是科学，那是眼前呢，把粮食产量搞上来，但从长久来说，有可能人的疾病，就之前我讲过了，它这里边没有缺东西，导致疾病越来越多， 这很多事都这样的哈，就像我们当前面临的这个雾霾环境问题都是哈， 所以这个科学吧违背规律了就不能再叫科学了，只能叫一个小伎俩，从长久来说完蛋了， 因小失大了， 因小失大了，那现在呢 就这类事情很多， 就是已经体现在方方面面， 方方面面 就是 人，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不能违背这个自然规律。 嗯， 所以我们要想长寿，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就是 你违背这个规律，不但不能长寿，反而还可能是短寿。 对呀，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大规律当中啊，这是不可逆的 啊。对， 嗯， 这个延缓衰老，想长寿，用什么方法？它都不符合这个法则，都不符合这个规律，所以都没有办法解决长寿的问题。那古代说这个秦始皇啊，想长寿炼仙丹，杀了那么多炼丹的人，这几千年谁也没把这个长生不老药研究出来，因为靠我们人主观意识去想那个长生不老药，它符合不了自然法则，符合不了自然规律，所以他都不会成功，一般老了 啊， 记忆力都减退。 像你说过这么多这个健康救助的这些事儿啊，你让我记，我记不住啊。 那你说，就是咱讲人生故事，就一般老了哪能把，就是 几十年前的事儿 说都忘了不可能， 名字都记着哈。 说都忘了不可能， 嗯， 但是吧，都还能记一些，说记全了不可能， 嗯。 那你说我讲治胃病也好，讲人生故事也好， 就是。 这一讲就几十个小时， 都是有名有姓的。 对呀、啊， 嗯， 那你说这记忆力，那岁数大的人， 真是、啊、 记忆力有几个这么好的？那这个呢，就说明都是年轻态。 嗯， 因为我吧，记忆力在40岁左右的时候， 哦， 我就发现我记忆力不好了。小的时候啊，那个记忆力非常好。那上学呢，离家15里地呀、啊，早晨去一趟，晚上回来一趟。 嗯， 15里地，天天一个来回，一天一个来回。 嗯， 你说这一道干啥呀？那15里地走1个多小时， 嗯， 就当讲故事。我呢就看那些个古书，看完了吧，你看给他们讲，他们天天听我讲。那时候 哦， 就这一道同学嘛， 哦， 上学这一道就讲 讲书哈。 哎，一上道，他们就开始接着昨天的讲。 他讲什么呀？ 还得讲。你像那个讲《武松传》， 哦， 讲《水浒》。就讲这些古书呗，有的时候也讲现代那个，革命战争是这个。你看，那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记忆力非常好，结果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记忆力不行了。 哦， 说昨天干啥来的呢？就怎么想想不起来，说有个什么事儿，刚才还想起来，然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我就觉得完了，老了，啥也记不住了。人一老了吧。脑细胞萎缩， 嗯， 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这是普遍现象。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就是一天不如一天。 哦， 过去有一句话叫“人过30，天过5”，说一过了30岁以后啊，就等于 天下坡路了， 天气哈，太阳往下落山了， 一天不如一天， 一天不如一天了， 嗯， 就那感觉。所以我就说，千万可别过30。在20多岁的时候， 对呀、啊， 就老害怕过30，过了30，那就开始走下坡路，就害怕，不愿意死嘛。可是吧，40多岁，哎，记忆力就知道完了。现在你看又恢复了，你说这凭啥呀？那就是这个阳气把阴调了，调平衡了， 嗯， 相互转化了，记忆力恢复了，牙齿也不掉了，心脏也好了，这一身的毛病几乎全没了。 对，你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者哈。 对呀， 所以你才有精力哈，有这个体力来跟我们讲这个治胃病。 对呀，就过去我说、那鼻炎，那鼻炎还有好的， 嗯， 是不是？你看整个这个严重的萎缩性鼻炎， 嗯， 好了，整个口腔什么溃疡啊、牙龈炎呐、牙周炎呐、咽喉炎呐、食道炎呐，这个整个5脏6腑胃疼啊，整个那个肝呢， 嗯， 你看就好多毛病， 原来也是一身毛病的， 一身病啊， 嗯， 一身的病啊， 这看不出来，你不说看不出来的， 你看能看出来吗？ 就是啊， 是不是？我要不说谁也不知道啊， 嗯， 那就是这个从头到脚，你看这些毛病， 嗯， 逐渐的，越老了身体还越好了， 嗯，我记得你说过哈，睡眠特别好哈， 躺下就着， 就是， 你说咱们这个事儿多大呀， 嗯， 多多呀，那有的人一宿宿睡不着觉，这明天这个事儿那事儿， 嗯。 像我这不是， 尤其说这个老年人哈，有一句话到老了叫轻哈， 嗯， 实际上呢，这可能就是说睡眠不好的一个说法哈， 嗯， 睡不好，睡不实， 睡不实， 哎，睡不着， 嗯， 就叫轻。 我这就不行，我这不管有啥事儿，这天大的事儿也是，

他都没看见有义军厮杀， 嗯， 他能把它做一首诗， 嗯， 把它比喻成像仙家酒一样。啥是仙家酒？仙家酿的酒，仙家酿的酒那是干啥的？就是长生不老。 对呀、啊， 长生不老的酒， 它怎么称之为仙呢？ 对呀、啊，不死这仙称为仙家酒，五行酿出真鹈鹕。 这里边的五行指的是？ 它的五行之前我讲过， 嗯， 他说用五个步骤， 哦， 啊、五种方法， 哦， 啊，就是说这个鹈鹕啊，仙家酒， 嗯， 都是奶。哎，一般来说牛奶多是用牛奶，用羊奶的少，因为牛奶多，这个把牛奶呢就给它发酵，发酵以后呢它就变成酸奶了， 嗯， 这个酸奶再把它做成奶酪，奶酪呢再做成生酥， 嗯， 生酥再把它加工成熟酥， 哦， 最后呢把熟酥加工成鹈鹕。 这个五行指的是五道制作程序， 哎，五道程序， 哎，工艺， 五行酿出真鹈鹕， 哦， 就是最后它就变成鹈鹕了， 嗯， 哎，不离人间处处有，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酸奶了哈， 它不是酸奶啊， 嗯， 那叫鹈鹕啊，那叫仙家酒啊， 和我们现在酸奶还不一样啊， 酸奶是第一步， 哦。 你把那个奶自然发酵它就变酸了， 哦， 这是第一步，人家把那酸奶又进行了第二步加工， 又加工了， 又变成奶酪， 哦， 奶酪人家也没说到这里为止了， 嗯， 又把它通过一个特殊工艺把它变成生酥， 嗯， 猪油茶那酥， 嗯， 把这生酥然后再加工成熟酥， 哦， 最后把熟酥变成鹈鹕，变成仙家酒。 那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技术了啊。 对呀，啊， 嗯， 这不是今天这说什么微生态制剂， 嗯， 但我们今天还真的不明白了。 就是呢， 你看说李时珍在几百年前说不离人间处处有，那时候家家都有，要为啥我之前说呢， 就那个时候就非常流行了， 那已经流行了， 就是啊， 那时候就已经有了， 嗯， 这个家家有不离人间，要老百姓做的吗？ 就是啊， 是不是， 嗯， 处处有， 嗯， 就家家都有，但是那个时候，能做到这个鹈鹕， 嗯， 是不是？那咱们今天呢，只能做到酸奶， 对呀， 啊，奶酪， 就是啊。 这鹈鹕咋做，生熟咋做，熟熟咋做，往下 失传了哈， 就没有了。 嗯， 但是呢，我说吧，不管他做出鹈鹕也好，做出仙家酒也好，他毕竟都是自然发酵， 哦， 里头只有乳酸杆菌。醋酸杆菌， 嗯， 球菌、链球菌， 嗯， 唯独没有双歧杆菌， 技术有限哈。 有益菌， 嗯， 双歧乳酸杆菌， 它也有作用， 醋酸杆菌， 嗯， 它也有这个作用， 嗯， 但是它照那个双歧杆菌要差， 嗯， 与生俱来的不是乳酸杆菌，不是链球菌， 嗯， 是双歧杆菌， 嗯， 因为这个我查过大量的资料， 嗯， 所以他说呢，甘甜若是干枯实， 嗯。这个丹田呢，可能这指的就是元气呀，啊。 哎， 因为古时候这个讲究， 这个丹田不是元气，丹田吧，就是这个小腹， 小腹， 小腹为丹田，也叫气海， 气海。 哎，那么这个里头是干枯时，干枯是元气， 元气不足了， 元气不足了， 哦， 元气没了， 哦， 阳气没了， 从这也能看出， 哎， 啊， 说那个小腹那个地方，因为有益菌大量住在肠道里头， 哦。 他在肠道里头，有益菌少了，就他没看到肠道里有。要说古代神就在这儿，神的伟大就在这儿哈，嗯，他也没看见这菌是在哪， 就是， 是不是菌？ 嗯， 哎，他说丹田若是干枯实，就是有益菌受酸害了， 所以 少了。 就是啊，所以我也觉得他从某种程度来说， 哎， 他也意识到这个有益菌就是元气了。 对呀， 啊，是吧？ 哎，他意识到了， 嗯， 他是元气，他是阳气， 嗯， 他是正气，所以他说。丹田若是干枯时，咽下纵楼任枯朽。他把这个纵楼，它本来是一种中草药， 嗯， 其实它不是中草药， 嗯， 它是有益菌，它活的，它看不见，看不见呢，它用中草药来比喻。 哦， 嗯，哎，咽下纵楼任枯朽， 你看， 哎，就不干枯了。 这就是补充嘛， 哎，就补充啊， 嗯， 任滋润的任，是吧？ 任和你所说的这个补充有益菌。如出一辙呀， 对，征兵 就是啊， 补充有益菌， 在李时珍看来是补充元气啊， 对， 哎， 但他不懂得元气到底是啥， 对， 是不是， 实际一回事，嗯， 就是他们那种感觉非常准， 嗯，就是 完了接下来他又说清晨喝上一生鱼，清晨 啊 喝他一生鱼， 嗯， 返老还童天地旧， 嗯， 这不就是健康长寿了吗？ 就是、嗯、 怎么才能长寿，这古人早都告诉我们了、嗯、李时珍那是神医啊， 就是 他已经告诉我们了， 那是伟大的实践家呀、 实践家呀， 神之采药、 哎嗯、清晨每天你喝上他一杯， 嗯， 能返老还童， 就是啊，也就说明他有这个长寿的作用了，有延年益寿的功效了， 哎，所以咱们今天呢、 嗯、 啊，说喝了这个补充了有益菌，头发不掉了、 嗯、 白还能变黑、 嗯、 一般不容易理解呀， 嗯 怎么你就那么有能力呢？ 实际李时珍早就知道了， 人家 早就验证了， 佛在2500年前人家就说这个大涅盘经、 嗯、 犹如醍醐，最上最妙，若能服之病从其除、 哦、 一切诸药习入其中、 哦、 你看 看来这不是一 你在2000多年前、 嗯、 那个佛经好啊，好到什么程度，犹如醍醐，那啥是醍醐啊，人家在佛经里头搁上注解啊，就是把酸奶发酵变成奶酪，奶酪呢把牛奶发酵变成酸奶，酸奶呢再加工成奶酪，把奶酪呢再加工成生疏，生疏再加工成熟疏， 嗯， 最后变成醍醐。他说呢，这个最上最妙，他能把这个醍醐，就这个酸奶加工的东西，称为最上最妙。 就是啊，通过这两首诗哈，一个是佛家，一个是医家的哈。 对呀、啊，所以咱今天吧，怎么说也不明白。 嗯， 没有办法，我给他总结了九大功能， 嗯、 啊，搞显微镜、嗯、看见了，给大家往出放， 嗯、 让大家看，这个就是国防军， 嗯， 阳气、正气、元气，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了。 对呀、啊，那么呢，这个古人佛家。都把它阐述了， 就是。 那么我呢，通过这么多年实践， 嗯， 我也给他编了一首诗， 总结了一下哈， 哎、嗯，那么这首诗呢，我说的这个，健康长寿，菌为根， 菌为根、啊， 哎， 这是根。 小小细菌妙如神， 108000亿哈， 哎，内、嗯、阴调节阴阳和，啊，枯树开花又一村， 真是哈， 哎。 非常形象生动的比喻出他的这个状 态、哎、健康长寿，你不能离开菌呐、啊。 嗯， 它是根，其他你一切都是次要的。 甚至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人类呀、啊，就是从细菌演化而来的，真是我们的根呢、啊。 这个咱还没考证， 没考证，但是有这种说法， 是不是细菌来的？ 有这一种说法。 但是这个地球上、嗯、第一个出现的生命就是细菌，不是人， 就是啊。 那人搁哪来的？最后 第一个生命形式哈， 就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就是细菌，这、 嗯、 多少亿年了， 嗯， 所以健康长寿菌是主要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嗯、 离开这个主要的，那些次要的就没有用了， 那就是我们 就没意义了。 想追求健康长寿就要以它为主哈， 以它为主， 以其他为辅， 其他为辅、 哦、 这个为辅的还不行，还不能没有、 哦、 但是为辅的都解决了、 嗯、 为主的没有没解决、 嗯、 那就没有用了， 嗯， 所以是菌为根，小小细菌妙如神， 妙如神哈， 这个能治胃病，能防病，能让你防变，以病防变，你看它有这么大作用啊，内阴调节，阴阳和，把整个内阴、内环境都调节平衡了，阴阳就和了， 和谐了哈， 阴阳和和， 嗯， 阴阳平衡， 嗯， 就是啥病没有。就长寿了，枯树开花又一村，用李时珍的话说，返老还童天地久，那么大家就应该明白了， 对， 怎么才能长寿、 嗯、 用什么才能长寿，那通过我们讲呢， 嗯， 大家就知道 嗯 怎么去做、嗯、 对 啊，怎么去不得病，健康长寿，返老还童， 嗯， 天地久， 这个功能啊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老年人哈， 对，嗯，就说体现在方方面面，真的是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他虽然没看着，他知道有一种东西， 对， 这种东西吧，因为看不见才叫得气， 嗯， 看见了能叫气吗？ 就是 看见了该叫物了， 对， 就因为他看不见、 嗯、 那是什么东西看不见呢？是一种微量的营养， 嗯， 就是说各种维生素， 嗯， 微量元素，氨基酸、核酸、各种酶，这些东西用量是极其微少， 嗯， 但作用非常巨大。究竟是什么？没有显微镜，科学没到那个程度，始终也不知道是啥， 嗯。 但是中医呢，早就感觉出来了，没有这个东西，他就得病， 嗯。 那么呢，他就管它叫营气，营养的营。那么这个营气